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说说这样一个话题：一直以来，字画、古玩、钱币、邮票等收藏品因为具有升值空间和艺术价值而广受投资者的追捧，但同时有关收藏品的刑事犯罪也随之而生。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案件当中，一些收藏品公司里面所谓的鉴宝专家拍卖会上频频举牌的竞拍买家全都是托群演。三中院调查显示，约80%案件的被害人群体为5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同时呢，此类案件常常由公司来实施，犯罪手段套路化很明显，民众应该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法官揭露收藏品诈骗案件当中的局中局。同时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开通报了6起关于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记录填报的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是这样的：2019年的8月，江苏省某市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朱某受某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委托，到该市辖区的某基层检察院向分管副检察长周某过问这起案件的有关情况。周某表示将依法办理这起案件，并告知其三个规定的相关要求。后来呢，周某将朱某过问案件的情况如实记录填报，该市人民检察院对周某主动记录填报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在全市检察系统推广学习。另外一起案件是这样的：2020年的5月25号，海南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员陈某受朋友的委托，就海南省某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向承办这起案件的法官杨某打招呼，希望判决当事人离婚。杨某予以拒绝，并如实进行了记录填报。去年的11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某自觉抵制过问案件并主动记录填报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年的5月3号，江西省宜春市沅州区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那经查呢，鄱阳籍犯罪嫌疑人胡年鹏有重大作案嫌疑。那现在警方发出了如下的通报：犯罪嫌疑人胡年鹏，男，1987年11月3号出生，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饶峰镇人，体貌特征如下：身高约1.72米，体态壮实圆脸，可能戴帽子，比如说草帽等等，还有口罩，可能出没于各足浴按摩店、网吧、小卖部、旅馆、餐馆、出租房、空心屋等场所。凡向公安机关举报，协助公安机关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奖励人民币20万元。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人身安全，对于隐瞒不报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场所、资金等用于逃避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11月19号的上午，陕西铜川街头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两辆小型汽车在道路上相互追逐，并发生多次碰撞，最终撞上路边的护栏才停止。现场群众报警之后，当地警方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今年34岁的男子郭某是铜川新区某装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49岁的男子金某是同一家公司的股东，二人因为员工跳槽问题发生纠纷，驾车在正阳路相互追逐碰撞，造成护栏损坏，两台涉案车辆均不同程度的受伤，现场无人员伤亡。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依法将二人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1月19号，天津市静海区警方通报，11月15号的晚上6点半左右，110接到报警说，静海区某高校学生张某在学校厕所内偷窥正在如厕的女教师。接报警之后呢，公安静海分局迅速出警，展开调查取证，并依法将张某传唤至公安机关。经过工作，张某如实供述了其违法事实。以张某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而且系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依据规定对张某不予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目前张某已被移交校方处理。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鉴宝专家、竞拍人都是群演，法官揭露收藏品诈骗案件当中的局中局。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张媛媛。哎，张媛媛您好。 大家好。 在不久之前呢，咱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哈，通报了从2017年一直到2020年三中院所受理到的涉及到这种收藏品的刑事案件。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爱好，那么尤其是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可能对一些收藏品啊，不管是邮票啊、字画啊、钱币啊，还有一些这样的古董啊，非常的感兴趣。而有些人呢就是抓住了这些人的这些喜好啊，就打起了歪主意、歪点子，就引发了一些涉及到这种收藏品诈骗的形形色色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结合不久之前三中院在发布会当中所通报的一些案件的情况，还有一些案件的特点，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中的涉及到收藏品诈骗的典型案件，以及由这些案件所引发出的一些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跟大家来说几个案子哈。那么第一个案子呢，是我们一位姓朱的这个朋友他的经历哈，那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情况。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林某诈骗案。朱大爷是本案的被害人，他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特别喜欢收藏，他收藏了10余套长城四连体的钱币、生肖邮票等藏品。一些他想出去玩哈，但是他钱不够了，想把这些收藏品卖出去啊，但是啊，他没有苦于没有出售的渠道。2018年7月份。朱大爷在网上得知金鼎阁公司能够帮助客户出售钱币邮票，并且认识了自称是负责向海外高端人士出售钱币邮票公司的高管宁某。这个宁某啊，他声称他有很多海外客户想购买长城四连体，承诺可以帮助朱大爷出售，但是啊，需要运作费用。 运作费？ 对， 多少钱呢？ 首先啊，他就让朱大爷支付了1.6万元的运作费。 朱大爷给了？ 对，朱大爷给了。然后之后啊，这个却毫无出售的进展。过了一段啊，宁某又让朱大爷来付新的钱。他说啊，我给朱大爷，他给推荐了一个新的合作投资机会。他谎称说新加坡商人他要出售一个1400万元来购买一个名家画作。这幅画啊，在北京400万元就可以收到。期间啊，可以有1000万元的利润。宁某反复劝说朱大爷与其一同收购该画，并出售牟利。 他肯定说，比如说自己啊，这没有这么多钱，朱大爷合伙，咱们一块儿把这幅画买了。您看，转手就能挣1000万，咱们俩分这1000万呗，多好啊！ 对， 朱大爷相信了。 相信了，而且这个宁某啊，他还冒充新加坡商人来电话联系朱大爷，就是表示说愿意加价来购买这个画，逐步啊骗取了朱大爷的信任。 后来呢？ 在高利诱惑下，朱大爷终于心动了啊！他不仅将他自己收藏的长城四连体钱币、生肖邮票藏品啊，都提供给了宁某，还掏空自己的积蓄。甚至啊，借用亲戚同事的信用卡以凑齐余款。 嚯，那他一共给了这个姓宁的人多少钱？ 就是为了买这幅画，他们就凑了将近400万元，给了林某。 后来啊，这幅画那朱大爷拿到了这幅画，但实际上啊，这个画是宁某在潘家园收购的，经鉴定啊，价值只有6800元 啊，只值6800。 对，嗯，而且这幅画后来也没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加坡的商人就没有卖出去。 嗯，那后来朱大爷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了呢？ 因为过了好久啊，这个一直朱大爷在联系这个宁某这个画的卖的情况啊，宁某就以各种理由来推脱，画也没有卖不出去，钱也还不上朱大爷啊，最后朱大爷知道了自己有受骗了， 然后这起案件就案发了，是吧？ 对对。 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法院是怎么判的？ 法院啊，对，最后以宁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10万元。 那么这起案件能够有怎样的代表性呢？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这起案件啊，首先看现在收藏品很多时候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啊很多人持有一些粮票啊、邮票啊、字画啊这些收藏品啊，他们觉得这些收藏品可能过了好多年会有那个升值的 空间 ，对，他们等到他们有那个变现的需求的时候啊，又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去变现，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在网上啊随机去搜一些什么收藏品公司啊、拍卖公司去卖。那他们呀，就是容易受这些那个收藏品公司的人的蛊惑啊，或者一些虚假的宣传。那些收藏品公司的人啊，也有意的去选择这些老年人为目标。约80%的案件啊，都是这个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以提醒这些那个中老年人啊，一定要谨慎的在那个处理自己的收藏品的时候啊。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很多老年朋友，当他有这种听到了这种高利的诱惑的时候， 对， 往往抵抗不了。 对，而且有的往往一些公司是先以一些小的给一些小礼品啊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来听课呀和听宣传呀啊，他们觉得这公司还是有一定资质的，还给挺贵的东西，然后就一步一步上套。 那么另外一起案件是一起涉及到这种集资诈骗的案件，而且这个规模还不小，还挺大的啊。那么您把这起案件的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啊。这个从2016年啊到2018年5月期间，北京京城啊文一国际文化有限交流公司啊，它是那个一家文化公司，但实为文化公司，实则就是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来进行集资的一个公司。 哦，那这个叫做京城文一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是一个通过正规的渠道注册的公司是吗？ 对，通过它注册呢还是算正规的，因为有一些现在文化公司啊、咨询公司，它注册的门槛比较低啊，有一些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业务就同意他们注册了。这个涉案的公司啊，它也一般以中老年人为客户群体，通过一些发小广告、拨打电话、赠送小礼品的形式啊，来吸引客户到公司，然后呢又高出实际价格几倍的价格向公司客户来推销这个什么美元八连体钞票啊、中乌整版钞这些收藏品，同时啊故意夸大所谓收藏品的升值空间，向客户许诺购买该收藏品后啊，可以高价回购或代为拍卖，来诱骗客户投资，一共1000多万元。实际上啊，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个潜力巨大的藏品，也是这个公司啊从马甸邮币市场批发而来的几百元的邮币啊，在销售人员的吹嘘下，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就忽悠来忽悠去，就本来是不值什么钱的东西，就变成了宝贝了。 对， 那真有人为此而投了很多钱是吗？ 对，这有的人就是有的，甚至将自己名下仅有的房屋啊就抵押，然后投了80万元进行投资。实际上啊，这些公司把这些钱啊都用来，发股东分红啊、销售员的工资提升等等。 那这个公司平时有什么正经的业务吗？ 因为公司这种公司啊，本身它运营就需要很大的费用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它要对外宣传啊，它要有那个购买这些有一点用成本来购买一些礼品啊什么的来赠送给大家，然后加上这些销售人员啊，费用啊。工资提成、租金等等，他吸收的这些资金基本上用来公司的运营了。 那这些公司的员工，他们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种犯罪行为？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公司的员工，他可能不是清楚，特别是犯罪行为，但是他对具体的行为模式，他都是知道的啊。他知道公司是从，其实就是从一些马甸邮币市场进的比较低价的那个产品啊，然后把它包装一下啊，变成多少倍，然后来吸引大家投资啊。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应该已经构成了那个犯罪的行为。 他们是不是也有什么一些话术之类的东西？ 对，他们都是提前培训好的，具体怎么跟这个客户之间说，而且啊，他们都是有统一那个答复口径啊，就是如果除非客户强烈要求啊，客户来买这个邮票都是不给 票据的都统一用这个会员卡制、啊、而且是他们跟那个客户说，客户与公司之间只存在买卖关系，不存在那种投资关系，以规避的这种非法集资的这个风险啊、就是用来逃避侦查。 买卖关系和另外一种关系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一旦就是说跟会员之间是买卖关系就可以逃避非法集资的这样的一种侦查呢？ 因为非法集资啊，它是有几个特定的条件构成要件的，比如说它要求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公开宣传，然后承诺保本付息啊，然后那个满足这几个条件才能构成非法集资啊。那他们为了规避这种法律上的风险啊，他就跟这个客户之间说买卖关系，而且还表面上签了一些买卖合同啊，就说帮助你代为销售啊，但实际上啊，透过他们那个表面的那个代为销售的这个只是一个幌子啊，只要构成了这个非法集资的这个要件啊，他们已经那个构成了非法集资这个罪。 那么这起案件最后呢，案发了以后啊，一共有多少名被告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他们分别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这个案子啊，因为可能涉案这个公司有几十人，现在目前到案的是有3-4个人啊，他们已经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12年不等的刑罚。 这就不是普通诈骗了，这种集资诈骗罪。通过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的涉及到这种收藏品诈骗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这起案件啊，可以反映出来现在这种收藏品市场，一些公司啊都已经成为一种那个规模化、那种模式化的那个经营模式了。他是有时候是会故意租赁一些知名商圈那个办公场所，然后呢，进行对这些犯罪团伙人员啊进行一些话术的培训啊，甚至啊在一些五八同城啊什么，在一些那个百度什么等地方去打广告，然后呢，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啊成为一些这个规模性、影响面啊、成功率高的这种犯罪啊，因为一种公司化包装后啊更容易欺骗大家来相信啊，他们这个公司的资质。 那您觉得这些老年朋友之所以能够相信他们公司这些老年朋友所买到的这些东西的确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您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小的，给大家一些那个小的诱惑啊，大家可能会抵制不住诱惑啊，容易因为给你一点那个好处，可能大家就是愿意听他们怎么去宣传啊，有什么活动也去参加啊，然后后来是，然后呢？因为有的人对收藏品市场确实也不了解，对，听他们这个怎么去宣传啊，有一些老年人就相信了，而且他们往往啊还是有一些套路的啊，比如一种是以低换高，他把一些廉价的工艺品啊包装成那个特别高价的那个收藏品来卖给大家，还有啊是高价回购，就是说你先买完之后，我们公司会高价把这个收藏品买回来， 对， 所以说你就相当于一种投资啊，还能获利啊，所以大家就受不住诱惑，就有可能会上当。 那么第三起案件也是一起诈骗的案子，那么跟前两起案件又不太一样了，那这起案件又是怎么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2018年到2019年间，被告人郭某啊，20多余人啊，通过也是公司的形式啊，宏源九鼎、玉典春秋等多家收藏品的相关公司，用打电话的形式联系客户，编造要举办展览会、拍卖会等事由啊，邀约被害人，虚构能够帮助啊这些大爷大妈们啊，通过拍卖会啊来出售邮票、钱币、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他说是收藏品，但是你一旦说你要来想让他们帮助你来卖这个收藏品的话，他就以各种名目来收取大家的费用、 比如说他们都会有些什么样的名目呢？ 比如啊，他们有这个展览费，还有说拍卖啊要收拍卖的预收费啊、入场费啊、还有洽谈费等等这种费用。 就收这些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展览的。 实际上，但是他实际上有时候会制造那种虚假的那个拍卖会啊，而且不是真实的那种拍卖啊。这个拍卖，被害人之所以会相信他们呀，比如说这个公司会请一些所谓的鉴宝专家，然后呢来参与他们组织的那个拍卖会啊，比如公司的鉴宝专家是一并无资质。举办的拍卖会啊，还经常设在一些大型的酒店宴会厅啊，场面上看起来挺气氛很热烈，而实际上频频举牌的那个买家都是被告人出资招募的这个群众演员来冒充的那个会托， 然后就专门让那些其他的老年朋友上当受骗。 对，这些会托通过拍卖的时候啊，他们是故意的出价，而且但是达不到起拍的金额，最终啊让这个拍卖品流拍。流拍之后呢，犯罪公司的人啊又会跟这个老年人说交流，说你这个拍卖品啊还需要再变更价格，或者是通过私下的那个渠道我来帮你卖啊，不通过拍卖会了，通过你再交一点私下的那个 渠道的那个交流这个费用啊，交易费用啊，这样的话又骗那个老年人在交钱。 那这加起来用这么多不同的手段和套路哈，最后骗了多少名被害人多少钱呢？ 这个案子里面啊，这个公司一共骗得了20多名被害人的钱款，几百万元的钱款。这个公司因为也是团伙化作案，这个主犯也是判到了1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啊、可能其他一些比较次要的人员也被判处了1年8个月以上的那个不等的刑罚。 那么这前年在这前年当中啊，这些老年朋友被交的这个钱的名目都是什么展览费啊、拍卖预收费啊、什么入场保证金、洽谈费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钱交上去之后，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知道啊自己原来是招了别人的道呢？ 这些老年人就交了钱之后啊，也一直在这个跟这个犯罪分子他们就去沟通啊，说我们的什么时候能拍出去啊、有时候等了很久，这个东西可能都没有拍出去啊，一直这个跟这些老年人在演戏吧，就是说劝你们等等啊，然后说呢一直在联系啊，然后呢有时候还进一步的要求他们再交钱啊，就是一步一步的环环相扣啊，让那个这个被害人啊越陷越深。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问题吗？就没有人觉得这件事不太靠谱吗？ 会有，因为有的人也被骗了太多了，人家隔了好久一两年可能东西还没有卖出去啊、最后觉得他们这就是骗子。而且有的时候啊、最后发现的是他们卖一些东西过了一段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啊、这些人已经就收了一些人的钱，到了几百万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就都撤了，这个地方不租换个地方租，然后人去楼空之后他们就找不到人了，只好报案了。 提到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拍卖会哈，实际上这种假的拍卖会都是托嘛，对吧？ 对 啊，他会故意造成这个藏品流拍的情况。那会不会当时就有人发现一些不对的地方？ 有的人当时并不会发现啊，因为这个被告人这些人啊会那个为了避免他们去发现是整个是假的拍卖会啊，他们涉案公司的人员会刻意同那个被害人聊天，他不让被害人和虚假的买家有交流的机会啊，以免被露馅。而且、被流拍之后啊，为了防止被害人发现，涉案公司的人员还会在门口把守，与被害人逐人去私聊，还继续去吹嘘这个藏品的价值和市场前景啊、所以说当时是还是挺难发现的。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于哪里 啊、提醒大家说现在这个收藏品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件啊越来越多，而且它经常是以很多包装成一些很难发现的那个形式，一些有这个代为拍卖，就是以就是召开这些拍卖会啊鉴定会啊来吸引大家进行那个看起来是比较正规的程序，但实际上都是演戏啊。对，还有啊，比如是定期返利，就是你投资收藏品销售分成等名义来宣传保本付息，来骗取被害人的那个投资款。也就是说这种现在收藏品诈骗啊越来越那个规模化，大家更难发现。 那么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了三类不同的涉及到这种收藏品的诈骗的一些情况，那么每一起案件也都折射出涉及到收藏品诈骗的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你也跟很多老年朋友来提示一下哈。那么的确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很喜欢啊这样一种收藏，成为了自己的爱好，家中啊也的确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有一些积攒，有一些藏品了。那么这时候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想要把它卖掉啊，想要获利啊，或者想要有所收益的话，那么到底如何去防范？ 就说大家啊在以后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啊，如果说真的要去卖自己的收藏品的话呢，不应该简单的依据公司的这些办公环境业务规模啊就来判断公司的经营情况，要去谨慎核实这个公司的资质，确保这个收藏品的来源啊与去向都是正当合法的。要牢记住这个高档装潢不可信，实质可能是虚名。而且啊，购买或者是投资收藏品之前，可以通过网络、书籍、咨询专业人士等方式来充分的调查研究，多与亲友沟通。那当遇到公司啊以高额返利、高价回购等手段来诱导投资的情形啊，发现公司存在非法集资等违法情况啊，要及时报案。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